我是我的马斯克星人，能激发出梦境满世之巅感。这个地方的本质，万物的本质，引领与黄昏的本质，工作的本质，家的本质，爱与失望的本质，亲密的本质，疗愈的本质，这是你所书写的，是写的故事的、 这是你所实现的。